第七课，韵母，宽窄复合鼻韵母的对比。练习一，词语练习一，单音节对比练习。